汇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2021年12月19号星期天，农历11月16。下周二我们就要迎来冬至节气了。冬至过后，中国各地气候都会进入一个最寒冷的阶段。本周五的气温就直线下降，所以降温天的时候，大家呢要根据天气情况及时的增添衣服，注意保暖。另外室内呢也要通风换气，减少和抑制病菌病毒的繁殖。日常多吃点补益身体的食物，像这个季节吃一些莲子啊、薏仁啊、赤豆、大枣、银耳等等。日常还要保持畅达乐观，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冬日，周末有空啊，我们也可以去京郊民宿体验别样的冬日风情和在地文化。日前，紫气东来，颐和永定第15届北京永定河文化节正式拉开帷幕，以文化和地理两条脉络梳理，展现了门头沟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文化节期间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大家认识新时代的门头沟，走进绿水青山的门头沟，看看文化振兴如何在门头沟展开画卷。今天的节目就要为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十四五期间，农宅抗震节能改造，每户最高可以获得20000元的补贴。朝阳区将强化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八里桥今年年内完成大修。丰台发布永定河以西地区高质量发展5年行动计划。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宜居要闻，为您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苹果大桃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体，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只要花少量的钱，甚至不花钱，就能住上冬暖夏凉的房子。老宅换新的幸福将惠及更多的郊区农户。日前，市住建委、市规资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抗震节能农宅建设工作方案2021至2025年》，明确“十四五”时期，本市鼓励农户对宅基地上的房屋实施抗震节能建设，每户最高可以获得20000元的补贴。家住城区的市民对老旧小区改造啊都很熟悉，年久失修的老楼经过改造后，不仅能穿上新衣，社区的公共区域面貌也能焕然一新。从2018年开始，本市在门头沟、房山、通州、顺义、大兴等10个郊区开展农宅抗震节能建设工作，在不破坏原有保温层的前提下，对老宅实施抗震节能改造，提高房屋的抗震安全性和节能效果。根据统计，2018年到2020年的3年时间，26000多户农宅完成了抗震节能建设，农户开心地住进了冬暖夏凉的房子。十四五时期，农宅升级行动还会继续。北京市抗震节能农宅建设工作方案2021至2025年明确，按照个人自愿的原则，鼓励引导规划农村地区具有本市农业户籍居民或者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宅基地上的房屋实施抗震节能建设。建设内容包括抗震和节能两项。升级之后，农宅抗震要符合烈度8度的设防要求，并且外墙和外窗的传热系数也需达到相应标准，以确保农户住得更舒适、更安全。记者了解到，有意愿的农户呢，可以向村委会提出建房申请，并填写申请表。申请之后，村委会将对抗震节能农宅建设申请进行评议，并经过乡镇政府审核、区级确认，就可以完成确户工作。为了鼓励农户改造意愿，纳入升级计划的农宅还可以拿到补贴， 那么具体标准是同时实施抗震和节能两项建设内容的市级财政按照每户20000元的标准对相关区给予奖励，仅实施抗震或节能其中一项建设内容的市级财政按照每户10000元的标准对相关区给予奖励，而单独实施外墙或门窗节能改造的农宅，市级财政不再给予奖励，区级可以结合实际制定鼓励引导措施。不过需要提醒注意的是，每一农户只能享受一次抗震建设政策，以前年度享受过的不再享受，以前年度仅享受过节能建设政策的可以享受抗震建设或抗震并节能两项建设政策。对于一宅多户的情况，按照一宅一户享受抗震节能建设政策，对于一户多宅的，只有一处农宅可以享受抗震建设政策，所有农宅都可以享受节能建设政策。北京市抗震节能农宅建设工作方案2021-2025还要求各相关部门在建设过程中要加强质量安全管理和风貌管控，特别是在确保房屋安全可靠的前提下，要充分尊重原有村庄的建筑风貌，做好村庄整体风貌管控，避免使用破坏原有村庄色调与周边自然景观和建筑风貌不协调的材料和构件。这也是为了我们的美丽乡村建设哈，让环境看起来更整洁更美好，同时农户住的更舒适更安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本周各区的一些亮点。记者本周从朝阳区两会了解到，作为大运河文化带的一部分，神木场历史景观保护工程的神木廊房、神木窑碑和玉碑亭工程目前顺利竣工，位于朝阳和通州交界的八里桥也将在今年年内初步完成大修。目前神木博物馆的启动手续已经完成，重要展品呢也完成了测试搭建。神木场历史景观保护工程完工后，将成为保护、传承、展示神木文化的殿堂和窗口，也成为观赏和沉浸式体验一体化的共享空间。已经有570多年历史的八里桥，横跨通惠河，南北长50米，东西宽16米，为石砌三孔拱桥。2021年，文物专家对八里桥的文物状态进行了全面诊断，并启动了大修。目前呢，桥面沥青被清理，并由原来的桥面石材进行了补配，桥面也得到了整体重新铺设和重做垫层。再把目光转向昌平。昌平区人代会12月15号开幕，记者从昌平区人代会举办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昌平将建设成为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承载区，改革攻坚开放共赢实验区。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昌平区副区长郭清瑶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明年昌平区将落实一批含金量高的制度创新政策，落地一批示范性标志性项目，营造国际一流的发展生态，深化提升昌平改革攻坚力度与开放共赢水平。 围绕全市新一轮政策创新清单，推动创新药械注册、进口原料药品免税等36项政策落地，探索生物医药相关新技术、新产品，开展国际临床和注册，支持企业开展反向创新，拓展国际市场，提升产业发展的外向型特征，深化一库四机制，力争新入库重大项目30个，自贸组团新增市场主体超过1200家，规模以上企业收入达到1500亿元。 昌平区将围绕建设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承载区，大力发展先进能源产业，建设国际先进能源产业集群。未来科学城管委会服务保障处处长金鑫介绍， 以能源股为核心，沿北青路打造国际能源创新走廊，集中布局6个功能组团，重点实施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展绿色能源关键技术攻关等4个方面16项重点举措，集中布局碳减排、碳中核心赛道，包括能源互联网的6个细分领域，以及燃料电池关键技术、先进输变电技术与装备等21项关键技术。能源股核心区规划建设了超过100万平米的办公空间，还有近200万平米的产业空间正在开发建设。 昌平区经信局局长张进柏说，2021年昌平区美丽健康产业实现了突破，1到10月份收入已经达到55亿元，企业新注册备案产品数量达到100多个。2022年昌平区将继续在美丽健康产业领域深耕。 以化妆品、柔性生产和个性化消费为切入点，全力打造国内首座个性化精准护肤试点示范基地，统筹协调推进小汤山美丽制造园和小汤山美妆创新园建设工作， 力争2022年下半年实现600亩地的土地供应能力，年底前要完成30,000平米的产业空间载体的建设，支持和引进美图科技等3到5家龙头企业，要持续推进前沿创新、电商直播、个性化定制和检验检测服务4大平台的建设工作。 区委常委副区长杨仁全表示，刚刚闭幕的昌平区第6次党代会谋划了4区建设的宏伟目标，特别是把国际科创中心承载区摆在第一位，下一步昌平区将从3个方面着重发力。 一个是在提升创新能级上发力，办好昌平国家实验室，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第二方面，要在打造高精尖产业上发力，聚焦先进能源、医药健康、先进制造，培育3个千亿级产业。第三方面，要在培育创新生态上发力，聚焦科学加成，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深入推动营商环境5.0改革，把昌平打造成为创新创业者的乐土。 丰台区制定了推动河西地区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行动计划明确24类90项重点任务以及8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过1600亿元。未来河西地区建设将成为生态友好、功能协调、经济繁荣、和谐宜居的高质量绿色发展新空间。整个行动计划涵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提升、公共服务等6大方面，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先规划建设轨道交通、市政道路、能源供应、水务等重点项目，有效提升基础设施的承载力。另外，培育产业发展特色，集中推动北京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区、高端数字制造产业园等规划建设，引导和推动数字经济、航空航天、科技服务等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创新发展。此外，还要发挥生态环境的优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资源。据了解，2022年丰台区呢将完成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建设1700亩。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是首都一道绿格公园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行启动区建设共5000亩，计划到14-15期末完成总规划面积的92%。主要依托南中轴地区整体空间发展架构，深入挖掘南苑历史文化内涵，高水平的建设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塑造首都南部绿色文化品牌新标的，从而带动周边城市重点功能区的发展，实现绿色生态和文化引领，在带动南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再现南佑秋风的历史风貌。丰台区还计划加大永定河等流域治理、森林抚育和低效林改造、山体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力度，以棚户区改造等项目来带动旧村改造、村转居等工作，实施长辛店老镇有机更新等城市更新项目，推进违建治理、背街小巷提升、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建设，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生态环境会越来越好。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大兴区呢日前举行了线上两会通气会，首次采用网络视频的方式隔空问答。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2年大兴区呢会打造生命健康、零空产业、先进制造3个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今年以来，大兴生物医药基地业绩呈现爆发式增长势头。今年1月到10月，基地66家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工业产值1466.5亿元，同比增长710%。大兴生物医药基地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武浩介绍， 今年我们先后落地了75个项目，入市投促重大项目有60个。2022年呢，我们会积极的推进首医大、科兴中维、南扩区的厂区的项目开工，进一步的拓展产业空间。下一步呢，还将与清华大学工研院和人工智能研究院、首医大首都医学创新中心深入合作。 此外，备受关注的大兴国际机场综保区1期预计将于本月底封关运营，临空区国际消费枢纽预计2023年开工，选址于临空区的东片区，规划面积50到60万平方米。大兴机场临空区管委会副主任罗波明介绍， 不但是有免税购物，还有体验，不管男女老少进去2天时间都玩不完。我们想争取在明年年底把开工前设计工作、招商工作以及投资主体定下来， 2023年的上半年开工建设，并正在3年内建成。 在先进制造业方面，大兴区将着力在安定镇打造航天产业基地，同时明年将再建3座加氢站，重点布局机场、物流等优势特色场景，大力推动燃料电池汽车在省际通勤专线、城际物流配送等多领域应用。大兴区经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振华介绍了氢能示范区的建设计划。 今年呢，大兴一共推广的车辆是185辆车，五年也到2025年呢，大兴呢，发展目标呢，优质的企业200家。那么未来到2025年，我们要大兴呢至少建成10个加氢站。 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海淀。海淀区四季青镇西山村下辖3个自然村和2个居住小区，包括租住人口在内，共有2万多人。去年因为清除非法液化气罐等安全隐患，整治村民居住环境，村里一举关闭了20-30家无照的小饭馆。这街面清净了，可是村民反映吃饭难了。经过多次摸底并征集意见后，西山村决定盘活位于西平庄村西南侧的一个老旧库房，将它改建成为百姓大食堂。经过为期4个月的改造，目前呢，这个食堂已经渐入正轨。村民们评价，在这个大食堂可以安心吃小灶，像什么安徽板面、云南米线、老宣武炒货、山西刀削面、河南烩面、淮南牛肉汤等等，20多家档口经营着各地的特色美食。记者了解到，百姓大食堂可以同时容纳200多人就餐，客人辐射了西平庄、东平庄、南平庄3个自然村和西山新村、西山家园、东府里2个小区。这5处居住区域统一成为西山村，居住有2000多户，20000多人。百姓大食堂每天7点开门，营业一直持续到22点。但因为大食堂的地理位置较偏，前来吃饭的客人数量也受限。作为一名电子政务专业的毕业生王晨，他表示呢，已经和村委会沟通，很快还会推出外卖小哥套餐，就是在目前快餐基础上，价格争取更优惠，用优质餐品为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优质的服务。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一句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一提到门头沟，大家可能会想到京西古道、古村落、永定河、传统煤炭产业、门头沟小院等关键词。门头沟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还被誉为红色的土地。日前，紫气东来一河永定第15届北京永定河文化节正式拉开帷幕，以文化和地理两条脉络梳理，展现了门头沟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另外，文化节期间还会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大家认识新时代的门头沟，走进绿水青山的门头沟。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我们就一起去看看文化振兴如何在门头沟展开画卷。 东望都邑，西临塞上，大河滔滔，绵延万里。时间是画笔，描绘永定河畔壮美画卷。 日前，紫气东来一河永定第15届北京永定河文化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开幕式采用云直播的方式，以紫气东来、红色基因、一河永定、绿水青山为主旋律，通过精彩的文艺演出为观众奉献了一场视觉盛宴。 我是门头沟，我有我的山青，我有我的水秀，我有妙峰山的香火，我有潭柘寺的深幽，我有窜底下的古朴，我有灵水村的醇厚。 原创诗朗诵《我是门头沟》慷慨振奋，以门头沟区独具特色的6大文化为蓝本，展现了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及两山实践过程中的门头沟的发展。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门头沟不仅仅是人杰地灵、山水如画的地方，还被誉为红色的土地。门头沟区将独有的红色资源与文旅活动深度融合。开幕式现场，由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翠平发布了平西革命根据地文旅品牌。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红色主题旅游迸发式发展的一年。今天我们借助永宁河文化节开幕式，正式向广大网友和市民朋友们发布门头沟区平西革命根据地这个文旅品牌。门头沟区拥有丰厚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作为革命老区，由已知的京西山区第一位中共党员崔显芳创建了京西山区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田庄高桥党支部，诞生了京郊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宛平县委，开辟了北京地区第一个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平西抗日根据地，组建了北京地区我军第一支纵队级别的正规部队八路军第四纵队，成立了北京地区第一个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宛平县民主政府，诞生了北京地区我军第一支军级大部队冀热察挺进军，组建了北京地区第一个子弟兵团昌皖子弟兵团，培育了北京地区最多的八路军主力团八路军冀察冀军区第六七九十十二团。革命战争时期，门头沟人民用鲜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是北京地区牺牲烈士最多的地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次推介的平西革命根据地文旅品牌，包含区内的9大红色旅游景点、18条红色旅游线路，涵盖了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带领门头沟人民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红色纪念地。在此我们诚挚地邀请广大年轻的网友朋友们走进门头沟，下一步我们希望有更多门头沟红色景点设计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加入到平西革命根据地文旅品牌之中，依托红色资源深化红色门头沟党建品牌的同时，也结合我区的门头沟小院与生态游、民俗游、研学游、乡村游深度融合，形成旅游新业态和体验新场景，为文旅体验发展融入红色元素，推动文化旅游产业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谢谢。 融合红色资源与文旅活动，弘扬门头沟红色精神。除了精彩纷呈的开幕式文艺演出以外，文化节期间还会开展一系列活动，来提升门头沟文旅品牌的影响力，带动当地乡村文化振兴。作为北京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活动的一个子活动板块，小院艺术节主题活动将门头沟的精品民宿小院文化与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相结合。门头沟区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科长连春阳介绍，以小院为切入点，可进一步推广当地的精品民宿。 今年呢，我们这个永定河文化节呢，其中一个板块就是咱们这个小院艺术节。那么我们在这个板块呢，也是主要是以我们门头沟小院这个品牌为切入点，重点的来宣传推广我们的精品民宿，辐射了我们全区整体的这个旅游资源，像我们的景区啊，像我们的这门头沟的美食啊等等。特别是啊，我们紧紧围绕着我们红色门头沟和这个绿水青山门头沟这样的文旅品牌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推广，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呢，还能辐射到我们的一个红色景点，像我们的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啊，像我们的京西山区第一党支部啊，平西交通联络站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红色资源。同时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小院艺术节里边啊，我们陆续的将一些这个山间的茶会啊、小院音乐会以及这个手工艺传奇坊等等这些艺术活动带进小院，也是充分体现的我们门头沟小院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宗旨，就是门头沟小院加这个传统文化呀，加康养啊，加这个高科技啊等等融为一体，让我们的小院更有这个内涵，更有内容。 谈到门头沟小院品牌带动乡村文化和旅游发展，门头沟清水镇清水花谷景区是一个典型代表。废弃矿山变身网红打卡地，数百亩的花海景观让人如痴如醉。 结合红色文化的挖掘，不仅修复了生态环境，还带动了村民就业。清水镇下清水村村委王鹏说：“ 门头沟我们那边就现在就是说推展门头沟小院，门头沟小院就会来带来游客，带来游客的同时呢，那边还在修建109高速，这样的话就缩短了我们村与城镇的，就是说这个距离。到时候村民就是说来山里旅游观光更加方便，那这样的话肯定就直接带动了我们村里边化谷的发展。我们清水化谷还有红色基地，就是说在化谷内有一个红色舞台，大家可以去那里就是说开展节目，然后追忆红色。” 近年来，门头沟区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对闲置土地和民房进行升级改造，把闲置村屋变身为特色民宿，带动当地文旅产业发展。目前门头沟小院项目已有将近50处特色民宿。那么艺术节选取什么样的小院，又融合哪些艺术形式呢？门头沟区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科长连春阳说：“ 做每一个小院家的内容当中啊，我们也是充分来考虑到我们小院它本身的这个特色。这次我们的小院艺术节当中啊，我们就选取了这个北京海拔最高的民宿，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清水镇的这个百花山社，它这个海拔也是1000多米啊。在这里边呢，它又是我们这个门头沟啊这种黄芩茶啊生长这个比较适宜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呢也选取了这个山间茶会啊，来充分的体现我们这个小院里边啊有我在这个高山上啊，然后呢进行我们这个美丽风景的这种欣赏之余呢，我们可以这个品一品我们山间的这种山茶。作为我们在因为写诗这次选取，因为它这个环境啊又是比较优雅，而且它装修的风格呢又有一些欧式的这种风格，所以呢我们又选取了这种这个以这个手工坊啊，还有一些这个音乐会啊等等这个穿插在这里边。你甚至我们还有在我们的这次创意乡居啊这里边呢，以红色文化呀以我们的这个音乐会啊相结合的，那农副产品也很多，因为我们的高山芦笋啊，这个特色猕猴桃都在这里啊，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小院艺术节里边也穿插着像我们的农副产品，这也是丰富我们的内容吧。 门头沟梁家庄村是具有优良传统的革命老区，村子到现在还保存着100年前的老宅院。在村子里的京西山地老四合院创意乡居，伴随着村民们的萨克斯、手风琴、小提琴演奏，一场红色记忆演奏会精彩上演。门头沟区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科长连春阳表示，接下来还将充分利用区内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整合旅游开发生产要素，全面布局精心策划全域旅游和精品民宿产业发展项目。未来5年将完成100个门头沟小院加田园综合体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美丽乡村建设样板。 门头沟小院它在我们门头沟区啊，现在就是从整体来讲，现在已经有50多家了，已经乡村也比较多，已经一半以上的乡村都涉及到精品民宿。这个“十四五”规划当中啊，我们也是规划的是在100个村落里面，是村村都要建这个民宿。而且作为我们这个门头沟啊，它1年4季都有不同的美。山间的这些小院里边都是用的是这个地暖，入冬以后啊，我们山区这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冰雪有关系的一些内容，就像我们山里的一些景区啊，一些旅游村啊，这个以及我们的这个永定这个河畔啊之间的一些这个景点呢，都会涉及到一些这个冰雪内容啊。后续呢，我们还会由我们探索一个神奇的地方3次文化之旅，以及我们的这个每年一届的东林论坛，以及我们今年呢还会结合我们6大文化开展我们门头沟系列的电视栏目的一个拍摄。后续呢也是欢迎我们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我们门头沟，走进我们门头沟，更多的感受我们永定河的文化以及我们门头沟的绿水青山。 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的其他节目。下周六10点25分生态北京，我们再见喽。